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背影已远走，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。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，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再回首恍然如梦，再回首我心依旧，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 每天的这个时间段，小辉呢都会用30分钟的歌曲来和各位有一个相约。不管你是在节目之中还是在节目之外，大家呢都可以来添加肖辉的微信号，大写的 DJ 肖辉的拼音全拼0321。添加好友之后呢，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关于音乐哈。来听到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姜育恒的再回首。姜育恒的再回首呢，在苍老之后再回首过去，不妨听听这首歌，你会明白什么才是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。从《再回首》这首歌了解到姜育恒，今天专门搜他的专辑听，很多以前听过的优美旋律歌曲竟是出自他手，不可思议哈！感觉他的嗓音很不错，让人感觉很深情，能够让人感同身受。音乐导航继续来前行，带着各位来听歌，有请费玉清给我们带来《一剪梅》以及迪克牛仔《三万英尺》。这里是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 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要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

消失在胸口，头顶的蓝天，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，让我感到安详。走不完的路，望不尽的天涯，在燃烧的岁月，曾漫长的等待，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，我想有你在身边，与你一起分享。消失在胸口，头顶的蓝天，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，让我感到安详。在寂静的夜，曾经为你祈祷，希望自己是生命中的礼物，当心中的欢乐在一瞬间开启，我想有你在身边，与你一起分享。是在胸口，头顶的蓝天，沉默高原，有你在身边，让我感到安详。 来到了接下来的这个小节，我们继续要请出有分量级别的歌声了哈。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们就听到了许巍的这一首《礼物》。许巍的这首《礼物》呢，不仅仅是写给父母的，也是写给所有朋友亲人的，写给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每一个人。我们奔走在路上，在孤独的城市中来穿梭，希望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，而亲人朋友的支持是我们能够无畏走下去的一番动力。听完了这首歌，是否你也想自己的家呢？那不妨我们来通过赵雷的这首《家乡》来怀念自己的家乡吧。同样还有一首陈慧琳的《都是你的错》。今天的三十分钟就跟各位告一个段落了，明天在这儿继续相约，我是肖辉，明天见。